直至到明年1月10日。民航局要求各相关中外航空公司做好取消航班的旅客安抚和机票退改等服务工作。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约23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及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系咯，有呢啲 course 读嘅咩？ 家务助理都系一读，医护支援人员培训计划。喂，佢系读咩我就唔知啦。不过断估都唔系家务助理啊嘛。 要知道新一辑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入面由陈建安饰演嘅阿史，究竟点样加入展翅？ 咁就留意住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江子豪、阿史三五成群。同途遇见，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今日咧，我哋依然都系冇往常咁热闹啦，希望你唔好介意啦。如果你中意热闹嘅，可能今日晏昼已经可能周围去玩下，系咪？即系都屈咗咁耐，系咪？我睇电视咧就话，阿乔你知唔知啊？我哋新隧道开啊嘛，即系由屯门去到呢个东涌啦，去赤立角啦，可以去埋东涌嗰边啦。咁好多人咧就因为揸住呢啲免费隧道啦吓，因为揸住个车咧就周围郊游。咁誒東涌嘅大塞車啦，啲停車場又滿曬啦，咁啊啲食肆又好生意啦，恭喜曬！咁啊真係即係都反映出咧，即係我哋都啊鬱悶咗好耐，唉，一有好咁好嘅天氣，尤其是正值星期日啦，咁啊梗係要出去去玩下鬆下。不過真係要再提醒大家啦嚇、好似而家阿喬咁樣啦，佢彈琴就可以，戴住個花哩花碌嘅口罩。 几开心啦、啊！吓圣诞节嗰啲啊嘛， 系啊，圣诞节 开心。 唔系而家唔用，唔知几时用。 系啊，系啦、啊，用得啊，用咗佢先。咁啊，其实都系嘅，苦中作乐啦吓，即系麻烦之中，我哋都应该轻松一下，即系正正式式坚持面对，轻松嘅姿态面对就最好啦吓、啊。等于我哋咁啦。虽然咧可以系哇，因为疫情我唔翻嚟都得嘅。不过咧，我就好想即系每逢礼拜日咧，即系惯咗啦，即系十几廿年，廿几年啊，唔系十几廿年。都是每逢礼拜日咧，就惯咗生活一部分咧，同大家见面倾偈唱歌。由而家到本来系十二点啊，而家又改为十一点啊嘛，已经改咗两个礼拜噶啦。咁啊，依然咧都系直播室里边咧，只准两个人出现，即系我同阿乔。咁其实唔止嘅，因为你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我哋啊嘛。咁啊，全世界咧可能都有机会听到，无论你喺地球嘅边度，我哋都欢迎你。啊，我有个电话号码，而今晚我哋继续啦。我好开心咧，可以喺几个礼拜内咧，同好多世界各地啊，或者系香港各地嘅朋友咧倾电话。因为平时真系冇咁多机会，因为正常咧我哋会有嘉宾啦，一有嘉宾咧，我哋就会邀请嘉宾唱好多歌吓，咁、啊、我哋又唱咁嘅，所以冇咩时间去听电话嘅。咁啊呢几个礼拜就可以大家畅所欲言，倾下偈，甚至点下歌都得，因为你身边嘅朋友或者系家人咧，都需要可能有啲歌点俾佢哋听，要支持吓、啊，为佢哋加油。尤其是喺病榻里边嘅一啲朋友或者隔离紧嘅朋友，真系我哋系。用歌声支持你哋，大家同在一起度过呢个14日甚至21日嘅难关。我突然间咧捡歌书嘅时候，都捡翻只好旧嘅歌。咁呢只旧歌咧，对我嚟讲都好多感情喺度。第一咧就系、是一个香港电台嘅节目。阿乔，我谂你未听过呢个节目，因为我谂你唔知道出世未添。以前咧，我哋有一个同事叫做陈婉芬。陈婉芬咧就而家喺温哥华好多好多年啦，咁真系做慈善机构嘅高层，做得非常之出色，咁做咗好多善事，恭喜阿芬。咁陈婉芬咧就以前喺香港电台嘅时候咧，佢曾经主持一个晚间嘅节目叫做《良夜好歌声》。呢、這个《良夜好歌声》咧就揾一只主题曲啦，咁又揾咗力峰啊 ，Ricky 峰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我谂你都未听过，不过我你未听过都好，我一定要你识弹。抌咗个谱俾阿乔就得噶啦，抌咗个谱俾佢咧，佢唔知咩歌都好啦，咁啊话俾佢听一个 background 咧，就系、是、咦歌名你都知啦吓，叫做《良夜好歌声》，即系夜晚好舒服咁啦，又好希望有好听嘅歌声啦。咁啊，当年咧系关正杰唱嘅，送俾你先，《良夜好歌声》。 爱曲不眠，良夜有好歌声，在空中满盈，心中满盈，我愿唱没停，满载温情，旋律味多温馨，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良夜思静悄悄，人睡着了，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跳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尽去寂寞，曲曲细听。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如果外国打嚟咧就打85218723888，我哋有朋友接你嘅电话，请打嚟啦。 爱曲不眠，良夜有好歌声，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 凉夜思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跳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愿趁夜静好歌细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跳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愿趁夜静好歌细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呢个歌咧，头先讲过啦，就系《良夜好歌声》，原唱咧就系阿 Michael 关正杰。咁诶，如果佢喺西雅图听到，当然有好多回味都未定啊！唱咗呢只歌啊 ，Michael 送俾你啊，希望遥远地祝福啊，西雅图嘅朋友啊，喺疫情当中咧就可以身体健康啊，千祈唔好染上就 OK， 小心啲。好，阿乔，我哋即系你弹咗呢个呢度，你嚟咗几耐咧？有冇印象？我唔记得咗添， 可能两年 唔止啊，可能系咪？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咧系唔系长工 哦，系 part time 咁样，即系间中出现。 系啦系啦， 啊，即系好似其他我哋仲有好多个伙伴啦，系咪啊？即系阿健啊，啊，即系好多个都系咁。咁阿乔都多谢你。咁啊，喺疫情当中咧，吓又去照顾小朋友啊，又去剩啊，咁样点啊？即系小朋友都几大都唔出街咯， 嗬？系啦，唔系我太太好担心，因为 哦系啊，因为啊，尤其是做护士嘅添啦，更加知道嗰种嘅，即系真系嘅。有时都觉得哇，咁我睇电视啲新闻片咧。好多地方咧，尤其郊區嗰啲地方咧，人山人海喎。 係啊，仲多人過， 仲多人過平時，啊、即係冇發生疫情嘅時候，甚至有啲即係哇喺嗰啲街道嗰啲，唔知有啲鏡頭嘅問題啦。咁真係好多人，其實大家都點會距離到一即係一點五啊？啊，距離唔到呢個distance。 係㗎，自己盡量小心咯。 係啊，真係都睇到好多即系一啲外国嘅传嚟嘅信息啊，有啲医生自己写自传啊，即系写翻嗰个日记啊，哇！佢哋染咗啊，好辛苦，即系写自己嘅历程喺个医院，即系几难先入到个医院。入到医院之后咧，就挨得几辛苦，即系自己已经系医生嚟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唔好掉以轻心，唔好以为诶唔会到我嘅啊，即系嗰啲咁。其实真系好难讲。所以咧喺疫情当中咧，都要谂啲办法去纾解一下心情嘅吓苦闷嘅。我好简单嘅啫，我啊好中意喺屋企，以前都系因为我唔够时间咧去揾嗰啲歌嘅。有啲歌咧，即系你知我想唱嘅歌咧，我谂以万计嘅，我已经唱咗过万只歌噶啦，但系我都仲想揾多几万只，因为我太，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好早就已经即系对音乐有个悟性喺度，好细个已经听嗰啲怀旧歌噶，咁所以咧听听埋埋咧喺个脑嗰度，哎呀呢一只歌哇真系唔攞翻出嚟，即系嘥晒啦咁样，即系叫靓歌保育啦，我叫做，即系喺沧海遗珠嗰度咧捞翻翻嚟。咁啊当然啦，如果有啲咧即系浅层啲嘅好易捞嘅，嗰啲唔使点捞嘅，根本就间中都会听都好啦。譬如跟住呢只，一讲许冠杰嗰啲歌咧，我成日都唱噶啦，成日都播噶啦，咁每个礼拜都通常都会有起码一两只许冠杰嘅，因为阿 Sam 咧就系 一个时代的见证。他那些歌呢不是认为、哎、我是歌神我是歌王，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呢他的歌真的深入民心。以前的年代这些真的歌呢，无论是在上榜的不上榜的，拿奖的没拿奖的，都是呢大家都是非常之即係有感情。不如咁樣，我唱一隻歌先，唱下 Sam 嘅一隻歌。唔知你有冇聽過叫做《往日情》啊？如果你唔知咧，就係話俾你聽，叫做《天才白痴往日情》，你就知啦。因為嗰隻電影叫做《天才白與白痴》啊嘛。咁啊有主題曲啦，咁啊有隻情歌嘅，就係呢一首。 痛別離，色紛飛。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鸟倦还影孤单，无奈美梦顷刻吹散，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暴雨中相亲相与共，梦已空太匆匆，泪暗涌偷偷心底送，遍地红叶愿秋风。再会难，呼不返，寒夜对月几番嗟叹，往日情未泯，一片凄声远苍天太狠。 叫做往日情，睇下电话嘅另外一边嘅朋友记唔记得呢啲往日情先？喂，你好啊， 系你好 ，Albert。 系你好啊，你系第一个打通电话嘅，你系边位啊？ 系啊，我叫做佩芬。 佩芬你好，喺新加坡打嚟啊？讲下你点解去咗新加坡啊？ 我系新加坡人嚟嘅。 系咩？ 系啊， 即系自然你喺新加坡出世嘅。 是啊，我在新加坡出世，其实呢是很偶然呢，20年前啦，真是当你刚刚开始2000多再重聚的时候。 是啊，刚刚开始是啊。 刚刚我是以前做可乐公司，那就过去香港拍广告。那有一晚在酒店呢，那么巧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你的你的直播。 哦，二十年前听了。 是啊是啊， 哇真是有缘啊，真是、哦、你新加坡人来添。因为我想知道呢、就是、新加坡人怎样看香港人的呢，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啦，是不是你又懂广东话。 其实是啊，帮我广东话讲得不准啊。 少少就说都好好。你在家里讲什么话在新加坡？ 以前妈咪在度嗰阵是讲广东话啦。 哦。 我的香港朋友就成日笑我，因为 佢哋觉得我嘅中文讲得唔，我个广东话讲得唔准， 少少口音啦，少少啫，但系就好清晰噶啦，已经好叻噶啦。咁啊，新加坡人咧就特别好坦白讲，就我觉得好有即系语言天分都好高，因为喺新加坡咧，即系分分钟三四五种语言沟通噶嗬。嗱，你又识一定识，又识广东话啦，识国语啦，英文啦，福建话可能你都会识啲喎，系福建话啦， 系 马拉话啦，分分钟都要用。 马拉话系几句啦，即系我哋新加坡人习惯唔识用一个语言去讲一个 full sentence， 全部都系夹杂咗几种语言嘅， 系啦， 系啊，所以而家系好有天分嘅，我觉得好犀利。即系尤其是咧，即系其实好嘅，因为所有人都识几种语言嘅时候咧，佢去到边一度咧，都识讲英文同埋讲英文咯。潮州话都识嘅，有好多我去到好犀利嘅。 系啊， 系啊，即系福建话多数识添嘅。啊，真系，仲要夹埋一齐嘅，真系。 咁有时系即系识听，咁然之后我哋就用某一个语言去沟通，佢哋又识听咯。 系， 所以变咗比较容易沟通咯。 唉，多谢你。咁而家都喺新加坡啊，身在。 系啊，我哋即系而家都好艰难出国啦，除非系因为。 咁系啦，因为新加坡本来同香港嘅最接近咧，已经有个气泡嘅啫，大家都可以互通嘅。点知我哋又又有啲疫情发生咗啦，咁啊冇办法啦，又要等迟少少啦。咁不过咧，好开心咧，你真系呢二十年来都要有继续听噶。 有啊，一定有听咁上咗網之後，咁就方便咗啲啦。 係， 咁前幾年都每個星期日都有盡量去打個電話入嚟嘅，不過成日都係冇機會打 通。係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都想，所以好開心呢排咧，即係疫情關係咧，我哋就我得一個人喺度啦，咁所以變咗傾下電話就自豪啦。咁啊，貝芬真係多謝你喺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人添，咁同我哋即係其實音樂就好嘅，即係呢啲廣東歌啦、國語歌啦、英文歌啦，都可以同全世界唔同嘅人，尤其是我哋中國人可以溝通，真係開心啦！好啊，咁啊，不如你有冇心裏邊諗起有邊隻歌想聽嘅？ 其實真係有好多好多咁因為我細時咧以前就成日聽收音機就聽講廣東歌長大嘅， 係。 咁原本系谂住点啊 Sam 啲歌啦，不过 我啱啱唱咗啊，又用 系啊，啱啱唱咗。咁随便你啦，我觉得系 因为 Sam 嗰啲歌咧都好多嘅，你再点一只都得嘅，我成日都唱嘅。你有冇谂啊 Sam 嘅歌最中意边只嚟？ 其实都暂时有听，谂唔到嘅。 唔紧要，我拣啦，我拣俾你啊，我拣俾你啊 ，OK。咁我而家都未揀到，不過我多謝你個電話啦，佩芬，好嗎？ 多謝曬。 有機會，咁多你，多謝你繼續聽，咁將呢個靚歌嘅信息咧喺新加坡傳出去就最好啦。不如咁我再揀多隻許冠傑啦，我揾下許冠傑嗰啲歌書嚟睇一睇先。咁應該乜嘢都有噶啦。阿喬啊，你隨手拈來啦。如果佢喂揾啲舊嗰啲雙聲情歌，你識唔識？識唔識彈啊？最舊嗰啲啦，即係仲舊過我頭先嗰只《往日情》嘅《雙聲情歌》，即係《日遙共對輕舟飄》咧，得唔得啊？阿喬，又 OK， 好啦，你彈啦，你彈我就識唱噶啦。 好、 oh. ，OK， 多謝曬半分電話，可唔可以？有冇聽過《雙聲情歌》是他？係佢嗰個第一出佢哋嘅中文電影咧裏邊嘅情歌啊，《鬼馬雙聲》嘅情歌，《雙聲情歌》。可以撑住架船一路去到新加坡就好了。日遥共对轻舟飘，湖泉细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远花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与妹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允，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 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冷冤枕，醉拥孤琴悲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病房爆发群组感染，至今共有19名病人和医护等人员确诊或初步确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估计，院方在病人入院检测的时候做漏工作，又透露医管局正研究要求探病人士做检测，加强把关。他又说，过去一年有高危群组人士提交检测样本时候，以水喉水代替深喉唾液。袁国勇认为，香港应该安排10,000个纪律部队人员对每宗确诊个案进行相关的追踪工作。若果不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全民检测是完全没有作用。连锁化妆品店莎莎位于将军澳 Popcorn 二期的分店，一名收银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莎莎在社交网页说，这名员工昨天上午仍有上班，分店现时已经暂停营业，彻底清洁和消毒。店内13名员工接受14日家居隔离，公司已经安排他们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这批员工一个星期后会再做检测。莎莎呼吁近日曾经到过这间分店的人士和顾客留意健康状况。再多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病人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有137人死亡。一名92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今日下午3:00在伊利莎白医院离世，她在今个月14号因为腹痛入院接受治疗，其后确诊，情况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到访政府飞行服务队总部，并乘坐直升机视察多个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发展计划，包括府磡机场三期填海工程、东涌填海工程。林郑月娥听取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介绍编制和日常工作，以及了解新一代购入的直升机性能。林郑月娥亦都向胡伟雄了解由香港乘坐直升机到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飞行路程和所需时间。他说，施政报告入面勾划的每一个土地发展项目对香港未来都很重要，只要社会可以放下争议，凝聚共识，这些发展蓝图都可实现，支撑本港经济增长和建设更宜居的城市。警方拘捕一名30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明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今年9至11月期间接获5名市民报案，指这名男子分别向他们借款约1000至12500元不等。 在收到款项之后就失去联络，直至昨日有人发现这名男子在湾仔出现，警员接报到场，在告示打道将他拘捕。初步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另外23宗同类案件有关，涉案的总金额约为8万多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约23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如果人生如戏，呢一台戏系做俾边个睇嘅呢？ 或者我哋又系演员又系观众呢？疫情之下延期上演嘅体验剧场《猫与海边的森林》，就希望参加者化身为猫，随意游走成个场馆，发掘故事。 观众穿起代表一种猫颜色的服装，就可以去到海边的森林。一个商店被风化，汽车开始腐烂，市民不准出门，只有速递员、警察和黑影的地方。 主角是三只猫，各有身世，分别被人收养，但他们的主人近日冒死出门之后，竟然同时失踪。 猫猫透过蛛丝马迹知道主人去了妖邪之地 Two Purple， 虽然缺水缺粮，他们仍然决定展开寻人之旅，首次踏足人烟绝迹的魔幻世界，拯救猫奴才啊！ 项目策划肥力话，因为是开放式剧场，每位观众可以经历属于他们独有的行程，有时会错过某些地方，亦都可能会发现连创作人都没想过的行走方式，是一趟探索空间的艺术旅行。 猫与海边的森林，地点中环艺术会， 节目延至2021年4月举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ike this i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lake of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the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Who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s. The sound of silence. 一首差不多没人不识的民歌 Sound of Silence， 原唱当然是 Simon Garfunkel， 他们在 N 年前，忘记了几年前，唯一出电影叫做《毕业生》的 Graduate，唱的主题曲一炮而红之外，到了现在都是成为了超级的经典歌曲，这一首 Sound of Silence。 第一个钟已经是9:40了，我们可以再接电话，不过讲讲今天的天气预测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就较低的，早上地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而新界会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左右，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的，那留意一下啦。天气应该都继续好的，那我们很想再接电话了噃。OK， 有啦 ,187-2388， 喂 喂 喂，你好啊，你是哪位？ 我是 Winnie， 好 开心啊！系咩？又点解啊？ 都有机会同你倾电话咯。 哦，好简单嘅啫，打通电话1872388就可以倾噶啦，倾下偈，点下歌，唱下歌，讲下你个感受啦。喂，最近疫情点啊？感受如何啊？ 我希望快啲过去啦。 个个都系咁谂噶啦，我谂全世界最大嘅希望，最多人嘅愿望就系呢一个。 但系唔知几时完结咧？ 你估咧？ 唔知啊。你话咧？ 我话咁我谂起码即系几个月啦，咁啊开始有疫苗啦，最重要就系咁大家排队去打啦。你会唔会打？ 你会唔会去打？ 我会一定， 一定， 一定嘅。 系，点解唔打？最好啦。 你谂一个理由俾我听唔打嘅原因咧，系咪？系咪？你系超人？ 啲人有啲惊咯。 惊咩啊？惊痛啊！ 唔想做白老鼠喎。 哦， 其实都唔使惊噶。 唉，你打感冒针都唔知打咗几多年啦，成日都感冒咪又 系。讲翻 系啦，讲翻点啊？ 你30年前咧，把声又系咁样，个样又系咁样。我谂你30年后都系而家咁样噶啫。 我30年后应该都唔喺度噶啦啩？ 唔系啊嘛。 哇！哎呀，你都真系 有精力。 唉，讲笑咩？唔系噶，唔系噶，真系呢一个好好坦白讲。我以前都是咁谂过嘅，咦？点解我真系几好喎？喺啲天， 你把声又咁清脆，个样又咁 啱。唔系噶，唔系噶。咁但譬如今日咁，呢一两个礼拜唔出，咪即系喺屋企要屈喺度啦，冇运动，运动系有嘅，不过少啦，冇见太阳啦，吓咁啊，吸嘅空新鲜空气又少咗啦。咁各样嘢咧加埋咧，我而家把声咧得翻即系我自己满意度得嗰70%嘅啫。 唔系啊， 系啊，而家呢两个礼拜啊都系咁嘅， 你冇声沙喎，而家 少少啊，你听唔到我声沙沙噶，不过好少嘅， 好轻微咯， 好轻微，但系我自己好唔舒服嘅，咁但系唔紧要，我一定要翻嚟做节目嘅，咁大家因为已经熟啦，大家咁熟，听咗咁多年都唔会介意我间中把声唔系最清啦，系咪啊？一头先我听我唱《Sound of Silence》就好清 嘅。 是啊，在哪里？ 有一次呢就音乐农庄啦。 哇，好耐了。 有一次呢就是你办一个音乐节目的，又说芭比在这里做嘉宾。 是吗？ 他还唱着暧昧自弹自唱。 好耐噶啦， 哦、 几年前 系咪电台啊？ 系啊系啊， 系啦、啊，因为我电台咧过往二千岭江嘅日子咧，每年咧都做一次免费嘅小型音乐会，就喺香港电台嗰度搞啦，咪免费派飞俾。 而家冇搞咯吓。 因为疫情唔使讲啦， 咁疫情真系啦。 咁而家咧就再扯咧就唔知啦，因为嗰个场地咧，如果你上次嚟嗰个咧，大约坐两三百人到啦。 系啊系啊。 咁啊唔使出去出边噶嘛，系咪啊？ 都好热闹、啊。 而家就被征用咗嚟做一啲节目啦，咁啊冇咗咯。咁以后要谂个地方咯，出去出边唱咯。 都要一段时期之后噶啦。 系啦，呢个我希望即系出年回复晒正常咧，就可以又做翻演唱会啊，咁啊同大家现场唱啦，系嘛？ 系，喂，前嗰排咧，你咪唱过一只歌，好似叫做英文歌，我就知《Till We Meet Again》。 Till We Meet Again， 你唱咗中文嘅。 系啊，你认得佢歌啊？你竟然咁旧嘅你歌，你都识。 我老啊嘛。 有几老啊，Winnie？ 大过你啦。 嗰只歌真系好好听嘅，所以我就将佢。 你唱一次英文啦，我见你唱咁多次中文。 哦，好啊，我揾翻，我估唔到有人中意，因为嗰啲歌系讲紧五十年代 嘅。嗰只歌真系好老喎。 五十年代嘅只歌系。 我谂佢有嘅时候咧，我应该未出世嘅都系。 我哋都未出世，系真嘅。 真系未出世。 系噶。咁啊，以前好 三十年代 嘅 系咪？ 唔知三十定四十定五十，起码都系三四五。 系啊， 一定唔会系六十。 好旧嘅， 好旧，好听 嘅。我喺网上听过，好似系男女合唱嘅。 有男女合唱又有，一个人唱又有。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 哒哒哒哒 我听过你唱好多次中文嘅， 系啊， 咁但系未人听你唱过英文。 因为嗰个中文系我即系中意只 歌 咧，系我写嘅，即系我写啲歌词。 哦，你填词得好靓啊！ 系麻麻地，我中意啲歌就会填噶啦。 喂，我听好多香港人唱 Vincent， 都冇你唱得咁好听噶喎。 真系假？ 真噶。 不过咁讲，Vincent 系我最中意嘅英文民歌嚟嘅。因为我自细 唱 歌， 你都唱过好多次。 梗系我永远都唱嘅，因为我以前诶细个 好多时都唱。 我未入行，我已经唱 了。我都好满意啦。 啊，多谢你。 系啊。 而家声沙沙，点啊？你点嘢歌啊？沙声嘅，沙沙地嘅，即系有一阵膜喺度咁样。 唔系啊。 好啊，你讲啊，你讲啊。 我想点俾我女听。 好啊，好啊。 我女叫 Joyce。 Joyce，OK。 Joyce， 佢听日生日。 Happy birthday。 系啦，咁我特登点呢只歌俾佢听嘅。 好啊。 其实咧，我就好想你唱一只Tonight We Love。 Tonight We Love。 系啊。可唔可以？ 呢个要要有啲准备，因为唔系我嘅问题，我要同阿乔沟通一下，因为嗰只柴可夫斯基嘅钢琴协奏曲嚟 噶。嗱，你今日唔唱咧，我希望下个礼拜会唱。 好，嗰个我要准备。我估唔到有朋友会即系将两只咁旧、咁经典嘅超级旧英文歌嚟点唱。 咁我讲啲咁旧嘅歌，你都知道我年纪唔轻啦。 系啦，因为仲唔系，即系你听歌嘅年纪唔轻啫，你好有听歌嘅年 纪。系啦，咁等于梅艳芳，佢识得好多旧歌，但系佢都系未出世，佢已经识噶嘛嗰啲歌。 好啦，而家呢只嘅 Don McLean 嘅 Vincent， 今日用一阵即系好似轻纱一样嘅。 嗱，咁你应承我噶咯喎， 好嘅， 唱 Till We Meet Again 同埋 Tonight We Love， 我记住，好嘅。 咁以后我会追随住呢个节目一路听。 如果你 听， 如果你 听，女就 生日快乐， 开心生日快乐 ，OK， 系咁啦 ，Thank you， 多谢你，拜拜， 拜拜 ，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and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N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and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i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Still your love is true, and when a hole'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a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the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ill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ll never will. 我哋再接电话。喂喂 喂，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你好，你系边位？ 喂 ，Evan 你好，阿乔你好， 系阿乔喺度啊，佢听到你讲啊，你系边个啊？ 系啊，我系阿 Wen。 阿 Wen， 诶 ，Wendy 个 Wen 啊嘛，系咪啊？ Wen W A N， 哦 A N 添啊，哦，姓 Wen 啊， 唔系， 唔系叫阿 Wen 啦，总之吓， 系啊， 系 OK。 咁好多年前打个电话入嚟啊。好耐冇打啦， 几多年前先有冇印象？唔记得。 几多年前啊？十年到啦。 哦，十年好短嘅时间啫。呢个时间长廊里边，即系喺我哋二千岭哥嘅长廊里边，啱一半到啦，都 OK 啦。嗱，唔早唔迟咁啦。吓，我哋做咗廿年啊嘛。 系啊，所以我今日咪特别打电话入嚟啦。 要啊，十年打一次啦。唉，唔好咁悭啦，打多少少啦。 十年先打一次。嘅日子，所以打入嚟嘅。 系咪老公生日啊？ 唔系啊，系我老朋友结婚啊！ 哇，你个老朋友结婚啊？哦， 系啊， 咁啊恭喜佢喎、啊！男定女嚟噶？ 系啊，诶，两个都识嘅。个男嗰个我识咗佢38年 啦。系，哇，识咗38年之后，就佢同咗另外一个 同阿卡文， 卡文就系、 是、卡文结婚。张哥哥同阿卡文姐姐结婚啦。 卡文姐姐又系你个朋友嚟嘅。 卡文姐姐细我好多嘅。 哦，咁啊恭喜晒！即系总之结婚就系一件好事啦。不过咧就最近佢会唔会咁？佢会唔会摆酒啊？ 佢唔会。 系啦，点解要摆酒咁样？ 但系我个女会。 啊？咩意思啊？ 我个女喺12月16日住咗塔， 哦、 但系延期。7年11月14日 先 办酒。 好啊，咁啊，一定到时就大家都可以嚟啦，系嘛？出年11月诶，喂，定个台游啦，一定得噶啦。诶、哎，俾啲信心你吓、 啊， 一定。 系啊，打入嚟除咗点俾阿卡文同阿张哥哥听之外咧，同埋同我啲老又讲一声唔好意思， 老朋友， 超过50年嘅老朋友。 哇咁你而家咪成 六十几， 未毕业嘅，佢系我啲小学同学嚟嘅。 哦，即系几岁已经识噶啦？ 系啊， 难得啊，难得。 咁啊，嗰日嚟唔到我个女嘅结婚，真系唔好意思啦。 唔紧要，咁你点只歌俾佢听下啦？ 我点一首《相对无言》。是特别送给我所有的朋友，包括我女儿。 因为为什么说话时候 ,Wendy 为什么这样的歌，相对无言，因为没东西说，大家老朋友见了面。这个 是心意来的。 哦。 入面的歌词是非常好的。 那是多年没见的朋友又重逢那些，好像我跟你一样，十年才打来一次。是 啊，我女儿和我女婿，水哥呢，水哥是我女婿。 哦。 好像朋友这样。 哦，真的好的。哇，一家亲啊。啊，讲起相对无言呢，咁啱呢，现在有时间不是很多，我很快咁讲。我今日呢喺个网上面唱咗，不过唔係我嘅网上演唱会，喺阿卢业美啊。佢喺今日晏昼呢就即係经过我哋个网站呢就播咗佢喺加拿大做嘅一个网上嘅演唱会。咁我啦，曾老德啦，林志美啦，阿蛋啦，咁全部做佢嘅嘉宾。咁隔岸呢我哋同佢一起对唱对讲咁样。我就同阿卢业美唱咗呢一隻啊，咁啱。相对无言啦。 咁唱得唔得啊？ 我一个人唱囉今次好嘛。 好啊， okay， 好啊， 好啊，好，一於係咁啊，咁誒，即係雖然咧個歌名叫相對無言啦，但係心裏邊咧好多窩心嘅説話可以送俾你嘅，係咪啊？大家老朋友見面講翻你以前嗰啲往事咁啊，呢只歌寫得真係好啦，多謝曬 Wendy， 係啊， okay， 好啦，好，拜拜， 拜拜。相對無言啊，即係我哋由細唱到大嗰只 Today 啦 ，Today 嘅中文版都有兩個版本嘅，一個版本咧就係温拿嘅朋友。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这一首相对无言。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讲起理想，大家苦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痛楚，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 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ould all go out. Then you and I would simply fly away. This is originally Bread, 即是麵包樂隊的歌曲，叫做 F 如果，叫做如果。十点零八分啦，差不多零九分添，我哋又可以接电话点歌唱歌啦。多谢阿乔同我两个人喺一齐，这个二人世界咧，亦都会将呢啲靓歌咧送到去全世界。1872388咧就系我嘅电话。喂喂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你是哪位、 好幸运又打通啊、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Annie，Annie 啊 ，Annie，Anytime 啦 ，Annie，Anytime 都可以打通的啦。 系啊，真好好啊！我生日嗰日又打通，而家今日个妹生日又打通，啊，真好 lucky 啊！ 你个妹生日咁啊，先点俾佢啦。 佢24号生日，我补点俾佢听啫。 哦， 过咗。同佢庆祝唔到啦。 啊，咁啊都好识生日喎、啊、即系 Christmas Eve 生日。 系啊。 圣诞前夕，咁佢而家你补足翻都得嘅，因为佢可以上网再听噶嘛。 系啊，系啊，唔该晒你啊。 礼物唔怕迟啊 ，Boxing Day 啱啱过啫。 系啊。 啊，点啊 ，Annie？ 系，咁啊，点咩歌啊？你有冇讲啊？ 又是人生曲， 人生曲 非常好听，有同埋呢个沉上爱都好，样次都非常之好。 哦，你都系中意呢啲啊，有啲哲理嘅歌啦，有啲爱心嘅歌啦，有啲 嘅、 有啲鼓励性嘅歌啦、 啊。 人生曲，你有冇听啊？基哥上嚟唱啊？ 系啊，非常之好啊！我喺你个网上听到啊。 哦，喺嗰度听，系啊，我网上演唱，我请咗李隆基，系啦、 啊， 李隆基咧，即系我老友嚟啊嘛，咁诶，即系 佢都系少上嚟嘅节目嘅，真 系 好， 系一定要啦，系我啲好朋友诶，经常都会出现噶啦， 系啊， 佢哋又唔会托手争嘅， 而家声又不时都咁好啊， 唔好讲， 我细个听，后生听，你听到而家都系OK， 啊，你而家都好后生啊，把声， 咁我都七十几岁噶啦， 咁犀利。 好喎，我上次打過嚟話我先廿幾歲嗰、那個 very young 喎、啊，把聲好犀利。 我聽佢好心情好開心嘅。 咁你而家出街咧，嗰啲小朋友見到你叫婆婆定叫咩嘢㗎？ 有啲叫姨姨， 叫姨姨，即係話你生得後生啦，即係正啦，係啦，識叫姨姨。是咪啊？即系等于 咧， 我行出街嗰啲细路，如果叫我哥哥，我就好开心咯。都好少 哥哥， 如果叫我阿叔咧，我就咦唔应啊， 冇嘢嘅， 扮听唔到啦。 你 其实系 uncle 嚟， 咁后生好似叫佢 长相 咁， 紧要啊，心境最 紧 要 啊，系啊， 心境咧永远都系姨姨啊、姐姐啊咁就得噶啦， 好似希望你个样好似嗰支歌咁啦，永远青春 ，Evergreen Tree，Evergreen Tree， 哇，你真系识拣歌，呢只歌你都识拣歌，好嘢，呢 只歌咧。 是人生曲是李隆基的歌啦，又是郑国江老师填的。 是 所有这些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咁啱嘅，中意嗰啲歌咧，多数都系郑国江。 唔系我上咗年纪系中意啲回味啲歌嘅、 啊。好啦，咁你阿妹叫咩名啊？送白俾佢嘛。 丽萍啊，唔该。 丽萍 ，OK， 系唔系姓蒋噶系咪？ 唔系。 哦，唔系 ，OK， 好，OK， 好啦，多谢晒呢个电话，拜拜。 多谢你 ，OK， 拜拜。 人生曲啊，乔， 人生的苦与乐， 像那月的盔与影，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借叹息？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宽窄不平，人事有轻提，定有好作为，年青应多憧憬，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之草径，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身的旅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冲小径，愿献出冲小径。 好啦，话真系呢啲歌词，摆入去嗰啲学校嘅教科书都啱噶啦。即系唔系话教佢啲咩，净系文字啊、文学啊，唔系嗰啲，而系咧即系讲下人生啦。人生即系好似好简单，但系我哋老生常谈咧都好多呢啲语句，但系系真真正正啦。人生嘅苦与乐就好似月嘅盔与形啦，系咪啊？有得意有失败，像野草有枯荣啊！真系多谢郑 Sir 嘅歌词。好啦，睇下个钟10:15，眨下眼又。听电话啦，18723888。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喂，你好啊。 Hello，Hello 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燕娜。 啊，听唔到，听唔到。 钟燕娜。 钟燕娜，系咪啊？ 钟系啊。 系，冇讲错，我听得唔清楚，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燕娜，燕娜系咪？系咪？系咪英文定中文嚟噶？中文。Anna， 哦 ，Anna， 英文系 Anna。Anna 你好啊，咁啊 ，Hello， 系啊，咁 Hello 你好啊，系讲下你自己啊，你系边度打嚟啊？你咩？ 我系喺元朗附属， 啊元朗 宿舍打嚟，系 宿舍啊？咩社话？ 辅助 啊，辅助社啊，辅助宿舍啊？咩叫辅助宿舍啊？其实 即系出嚟做嘢嘅一个宿舍。 哦，即系佢你出去做嘢嘅有份工，咁咪做咗工作，然后佢有宿舍俾你。 系啊。 哦，咁啊几好喎，咁啊包唔包伙食啊啲咁噶？包埋添啊！哇，即系咁啊唔使忧啦，而家食嘢好麻烦啊嘛，出去又要领位，又要两个人，一阵间又要逼实晒食嘅，晏昼又好逼人，系咪啊？又要逼，咁啊话几好喎，又有即系宿舍包埋，即系包埋三餐添啊，系咪啊？ 系啊。 哇！咁唔使讲，夜晚又可以听下收音机，可以打下机，啊，几好，几咁啊，咁啊，心情如何啊？咁呢排你冇离开宿舍啦，梗系咪啊？ 冇 话都一般啦。 唔好啦，唔好周围走啦。总之，除了冇必要啦。听下啲专家话，都系留喺屋企好啲吓。 系啊， 留喺宿舍啦。咁啊，喺宿舍听歌就即系静静地，星期日晚几好噶。我自己都中意噶。而家呢一排无端端多咗好多好似假期咁样嘅日子，我就喺屋企来嚟往到以前成日都觉得哎呀唔够时间，唔够时间又要出街啦，又要做嘢啦，又要开会啦，咁九啊几样。咁而家咧又啊，即系。出奇地咧，我可以静静地坐喺度咧，即系度嗰啲歌啊，揾翻啲旧歌出嚟，几时播啊？啊，应该唱啲咩歌啊？吓，又揸个吉他出嚟揾下啲 chord 啊，几写意噶，原来啊，返璞归真啊！ 系啊， 我哋细个都系咁噶 ，Anna， 细个都系冇会话哇咁多节目噶嘛，系咪啊？ 嗯， 系你细个系咪啊？你细个冇？ 我细个系噶，系噶。 喺屋企成日勾喺屋企嗰啲咁系咪？ 系。 咁做咩啊？女仔做咩噶？细个多数 都系整下嗰啲嗰啲十字绣啊， 哦、 或者 穿下猪仔啊咁样。 系啊，即系攬衫啊嗰啲。 咁咪唔系个你即系女仔之家就最好系呢啲嘛，男仔做唔到嘛，我哋都唔知几羡慕啊！啲女仔又可以识穿猪仔啊，应该又织绣，应该又织冷衫啊！哇，细个再细个玩煮饭仔啊啲咁样啦，系啦。好 ，Anna， 我送只歌俾你啦，好嘛？ 哦， 你中意听咩歌先？ 祝福。 祝福啊！哦，好啊，呢只歌可以。哦，叶倩文嗰只，你想祝福边个啊？可唔可以即系有冇心里边？ 祝福就祝福所有香港嘅市民。 哇、啊，好啊，真系好啦、啊！所有香港嘅市民之余咧，全世界嘅市民啦、啊，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对住呢一个叫做吓、 啊， 即系新冠状嘅COVID-19。 希望快啲消除咯。 系啦、啊，我哋祝福所有市民咧，即系身体健康吓，顶、啊、得住、啊、就嚟得噶啦。啊、 希望其实祝福嘅系仲有祝福翻我哋宿舍嘅社工阿高姑娘。 哦 ，OK， 高姑娘系啊，无微不至系咪啊？成日要 系啊， 诶，服侍你哋啊，啊，多谢佢啊 ，OK， 多谢晒，咁啊，所有祝福晒你成个宿舍嘅所有朋友啦，好吗 ？OK， 多谢晒 Anna， 拜拜， 拜拜， 好，祝福真系好啦，由歌名至到歌词。呢套嘅钢琴音乐充满咗温暖嘅感觉，诚心祝福全世界嘅朋友，听紧嘅朋友 ，take care。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千阶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乱，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断，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 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随着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细添温暖，顶足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希望你祝福嘅经过空气射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God bless you。听个钟我哋可以接多一个电话噃 ，OK 有啊，好，我哋就接你入嚟啦。喂，你系边位啊？ 喂，系啊，你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哦，认得啊，认得啊，我就话你好细个嗰把声音系嘛，咁但系其实你就唔系太细个嘅，系咪咧？ 啊， 哦，你又嚟啦，好啊，好啊， 系啊。我其实上个礼拜想打嚟，但系冇人听，因为。我其实想祝你圣诞快乐。 哦，多谢晒。咁啊，虽然咧圣诞节过咗啦，但系 Boxing Day 系琴日，我而家即系将你呢份嘅祝福，就系中国圣诞快乐嘅呢一份咧祝福咧，我而家当 Boxing Day 咁样开呢个礼物。哦 ，Thank you。我记得，我仲记得咧，除咗你把声音咧，你仲系话，你嗰啲广东话系去猛咁自己学噶嘛，系咪啊？ 系啊。 即系你净系识，你本来讲英文噶嘛，系咪啊？ 系啊，都仲好差我啲中文。 唔系啊，你讲每一个字咧，我都听得好清楚。虽然有啲音咧，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广东人咁啦，因为你基本上系个 native， 你系一个英文嘅 native speaker 嚟噶嘛，系咪啊？系咪？ 系啊。 系咯。我唔好记得啦，你喺边度打嚟话？ 我喺 Toronto。 喺 Toronto 啊，系啊 ，OK， you call from Toronto。Toronto is snowing right now， is it？ 系啊，我。个 past few days 咧落好多雪咯。 系啊，哦 ，OK， 落到系咪？咦，咁咪好喺圣诞节嗰 Christmas Day 咪白色圣诞啊 ，White Christmas。 系啊， 哇， 嗰、那个我啲新闻话我哋会有个 White Christmas 咯。 系啊，点知真系有啊？系咪啊？ 系啊，跟住寻日咧，我啲 neighbor 咧，佢哋好好咧，佢哋。帮我同我妈咪铲雪咯， 系啊，因为 Toronto 好犀利嗰啲雪系啦。 因为琴日咧落雪咧，咁我哋又好重咧，我哋就唔系想铲住，谂住今日铲啦。 系， 点知琴晚妈咪睇出边咧，人哋已经铲咗啦。 多谢晒佢哋咯，系咪？咁系啊。 仲系问紧边个帮我哋铲，要 讲 多谢先。 系啊，你又唔知边一个啊，真系哦。 系啊， 咁啊而家会手互相咗嘛。我都试过喺有一年喺美国啦，第一次嘅即系突然间落雪啦，嗰、那个冬天第一日落雪，一落咗好多好多，多到点咧？我哋咦唔见咗个车嘅，我哋嘅车唔见咗，你知唔知喺个街嗰度？因为冇泊入对嗰、那个嗰、那个 garage 嗰度，咁啊摆喺街嗰度唔见咗个车，因为啲雪太厚啦，吓翁咗啊，翁住咗啊。你识唔识听翁住咗咩意思啊？ 唔知。 你 cover up，cover 翁、oh. ，我哋广东话咧就翁翁咗落咁样，好得意。不如咁样啦，嗱，我要即刻咧，而家咧我就唱一只白色圣诞俾你，补翻你呢个 Quiet Christmas 好嘛？ 好啊， 好嘛，我送俾你啊。OK， 咁咧，喂 ，Christmas 啊，阿乔，我哋 CK 一次啊，我哋送俾系嘛 ？OK， 我你自己再讲一次你个名啦，得唔得？ Sean， 啊 ，Charmaine， 系啊 ，Charmaine，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alling， 多谢你喺多伦多又打嚟啊 ，Charmaine， 我短短地啦，呢只叫做白色圣诞，我哋中文好似冇嘅，咁啊，但系英文又我好中意嘅呢一首歌叫做 White Christmas， 阿乔你先嚟 CK 下 ，OK， 你弹啦，Charmaine， 啊， 虽然咧圣诞节已经过咗。祝你一个 Happy New Year 好吗？多谢你。 我 哋 都系 Happy New Year 啦，祝你。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多谢你。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 tops glisten.And the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 in the snow.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be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虽然咧圣诞节已经过咗，但系一个白色嘅圣诞会延续到去新年都未定啊！喺好多个国度、好多嘅地方，好似多伦多啊，有啲北半球嘅地方咧，正系严寒嘅时间，肯定落好多雪。而且咧，最重要咧就系病菌咧会继续。跟住啲白雪之身嘅，请大家保重身体，保暖之余，亦都保持身体健康，对抗呢个疫情。十点半嘅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稍后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联合医院病房爆发群组感染，至今共有19名病人和医护等人员确诊或初步确诊。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估计，院方在病人入院检测时候做漏工作，又透露医管局正研究要求探病人士做检测，加强把关。他说过去一年有高危的群组人士提交检测样本时候，以水喉水代替深喉唾液。袁国勇认为香港应该安排10,000个纪律部队人员对每宗个案进行相关的追踪工作，若果不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全民检测是完全没有作用。再多一名確診新型肺炎的病人離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計137人死亡。一名92歲有長期病患的女病人，今日下午3點幾在伊利沙伯醫院離世。她在今個月14號因為腹痛入院接受治療，其後確診，情況持續惡化。本港因應英國出現新型肺炎變種病毒，早前禁止所有英國載客航班來港，有滯留英國無法回港的港人在即時通訊程式成立群組，至少涉及250多人。其中一名港人 Shirley 接受本台訪問時說，自己是醫護人員，本月17號到牛津郡照顧一名90歲的親人，原本陪伴對方接種新冠疫苗之後就回港，但由於封關的安排被迫滯留當地。 Shirley 說群組入面的港人來自英國各地，大部分人到英國探親，亦都有人因為公務需要留在當地。他表示群組內有懷孕33週的孕婦、長期病患需要回港復診的病人， 部分人亦都急需回港上班。警方拘捕一名30岁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听日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今年9至11月期间，接获5名市民报案，指呢名男子分别向佢哋借款1000至12500蚊不等，喺收到款项之后失去联络，直至寻日有人发现呢名男子喺湾仔出现，警员接报到场，喺告示打道将佢拘捕。初步調查顯示，被捕人涉嫌同另外23宗同類案件有關，涉案總金額約為8萬多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初時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早上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氣温約23度，吹微風。聽日轉吹和緩偏東風。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二日间仍然和暖，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埋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说为主题， 让学院的青年学生发挥其创造力。 修读珠宝设计及科技的学生， 我是陈可怡，我们的作品是共享，我们的设计概念是沐浴在阳光底下，大家都拥有住多姿多彩的生活，彼此心中都有首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歌，以音作路，以声导航，说出你和我的故事。 十大中文金曲，结合青年，展示无限创意。 rthk.hk 网页展出青年创作。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赛马会识水识学计划项目主任黄浩文。谁知盘中酸，粒粒皆辛苦。讲到珍惜食物，大家应该都有学过呢两句唐诗。在我哋领会农夫辛劳嘅同时，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要生产我哋碟中嘅食物，其实消耗咗世界各地大量嘅水资源呢？根据香港人现时嘅饮食习惯，平均每个人一日食嘅嘢就需要4700公升嘅水资源去生产。而研究指出，唔少主要嘅粮食生产地区都出现水资源短缺嘅现象。令人惋惜嘅系，唔少食物冇去到市民嘅口中，就成为咗垃圾。环保署嘅数字显示，香港每日有超过3600公吨嘅厨余运到堆填区，占所有垃圾量嘅1/3，即系话用嚟生产食物嘅水资源系白白浪费咗。经过估算，每日就有成74亿公升咁多。呢一个惊人嘅数字，差唔多等于全香港3日嘅食水消耗量。为咗令更多人知道饮食同水资源嘅密切关系，香港大学率先推行识水识食校园计划，宣扬识食嘅同时，减少浪费水资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explanation of the most profound misery rhymes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d goodbye. Let u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歌名叫做 Hourglass Song 或者叫做 Blue Balloon。 当这个漏斗的盐一路慢慢流的时候已经时间过去了，那22:38即是10:38啦，我们还有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继续今晚的二千靓歌再重聚。突然间有一首歌有人希望好久好久好久没听过，其实这首歌都真的很有缘的，因为这个节目呢就是我们香港电台一个长寿的节目，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那里有一个节目叫做空中结缘，是一个佛学的节目，一个佛教的节目，里面有很多我们的人生哲理，做了很多年，现在应该都继续的。当年呢就黄沾呢就为他写了曲和写了词，有一只佛教节目的主题曲，空中结缘的主题曲就叫做缘。 就让它空中结 缘，一切随缘。今晚空中结缘18723888，有个朋友同我哋空中结缘。喂喂喂， 喂喂喂， 啊、我哋喺空中讲 the air 啊，结缘啦。你系边 啊？我 系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清啊。 阿清啊，系啊，清三点水咗一个清定系点？ 系啦，啱晒。 清水一杯我最中意啦，唉、哎，清清地。 哎呀，我真系听你节目。听了很久，很想打电话 给 你倾偈。 现在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以前真的少机会，第一、第二打电话就不是个个做的。 是不 是？点唱呢，就是以前 N 年前那些。嗰啲習慣嚟嘅，小朋友嘅時候讀緊中學啊，中意點唱 啦。係啊係啊， 而家好唔係好興啦，嚇。 係啊，乜乜係呢個疫症，你先接電話啫嘛。而家通常你都唔接嘅，去到12点啦，而家去到11点咁啊，好快啊！ 因為11点咧，我哋就有一個即係橫跨幾個台嘅一個節目一齊做，咁啊無端端咧唔會話得我哋二台咧就即係要長啲咁樣，唔係幾好啦。咁啊，即係大家互相。 我翻听啊，我重 啊，好啊，聪明啊！我哋香港电台嘅最即系一个强力、强而有力嘅一个， 即系我好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几十年嘅。 因为好耐之前，我哋已经可以翻听噶啦，入一年嘅节目任你听播。 系啊，系啊， 咁啊，一年每次任你听边啊，我中意嗰日嗰个节目嗰啲歌，咁你咪听嗰日咯。 而家真系好方便噶。 系啊，咁而家你唔使啊，今晚你又 可以一路听。 系咧，今晚你又唔使翻听咯，现场直播咯，而仲有你自己把声添。 我都会听翻噶。系啊， 有你自己把声，梗要听翻啦，吓叫人哋听添啦。你听下我把声几靓喺个电台度咁啊嘛。 系啊，边有够你把声靓啊？你真系。 系啊， 喂 阿清啊，喂阿清啊，你清清地点只歌？ 你啊，别唱你嗰啲歌啦， 我啲歌《 陌上归人》都好啊。 有唱《陌上归人》？ 系， 有冇第二只 噶？你同我拣咧，你拣啲歌好好听。 嗱，我拣一啲好冷门嘅，你得唔得先？ 我本来咧就正话想拣祝福嘅，咁诶有个系啦，打咗嚟啦，咁就算啦。 冇问题 噶。又想听你啲歌。 嗱，我啲歌咧，嗱，我又因为头先咧。啱啱我唱一只歌咧，就叫做《缘》啊，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先？ 今日听到个电台咧，唔系听第二台咧，好似系讲呢个 系咩？ 好似讲听过。 呢个系五台嘅节目嚟嘅，系空中结缘，系啊，讲佛嘅。咁 啊， 当年有只主题曲嘅， 系啦。即我自己唔系啦，所以我就转咗台。 哦 ，OK， 唔紧要啦。呢个我讲开咧，即意思即系话咧，我哋电台其实好多节目咧，尤其是以前怀旧嗰啲节目咧，我哋都好多有主题曲嘅。咁我而家又拣一只咧，系又系五台嘅。五台有句李仁杰咧，你一定听过啦吓。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DJ， 而家咧仲做紧嘅，即系我哋都诶电台嘅高层嚟嘅。咁咧佢又有一个以前有个节目咧，就叫做一起走过黄昏。 哦、 一起走过黄昏，有冇听过？咁啊，呢个节目咧就咁佢咧就。Albert， 你可唔可以同我谂只主题曲啊？咁即系佢初初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咁我话得冇问题啊。咁边个填词啊？咁不如你填埋俾我唱啦，冇问题。我于是乎真系填咗个好正嘅歌词、啊，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啊。你话 几 开心咧？咪同埋嗰啲歌词咧好啱我嘅。你留意一下歌词啦。咁其实呢只歌咧、 啊、 都系我原唱咯。咁所以你点我嘅歌，我都可以唱呢只。 好啊，好啊，任何手势嘅，我都好中意听你歌。 好啦，咁阿清， 啊， 一起走过黄昏。嗱，我黄昏都有节目嘅，你知噶啦。 系。 一至五啊，一至五你都听二台啦，唔好净系听呢个噃。一至五我每逢即系7点至8点咧，都有个播你歌嘅节目，有听得啦。咁啊，以后一起走过黄昏啊，黄昏嘅时间就揾我啦。OK， 好 ，OK， 拜拜。 身體健康啊！ 好啊， okay, 好啊，好啊， 嗯，好，拜拜。 嗱，呢只歌咧就唔系我作嘅，系一个好出名嘅日本钢琴家同埋音乐家，佢作曲家叫做西川由纪江。歌词咧就头先讲过啦，就系忍者啊，忍者人杰咗傻。 红日盖上了轻纱，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过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钱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红日盖上了轻纱，笑着说远停下，长夜告诉一天终于都结束，要归家，疲倦放弃了虚假，盼望有一个他，传递片片歌声飞过夕阳下，看繁华过喧哗，光影变化仿似画，每分情变歌声，温馨是我家。喝淡茶最潇洒，清风带我找到他，歌声飘送轻松走过夕阳下。 歌名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好，咁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当然接埋呢个电话先。喂喂 喂， 你好啊， 啊 你好啊，你系边位？ 我系阿 June 啊，上一次我都打过电话入嚟噶啦。 哇，好耐啦，又都上几个礼拜咧，起码都系咪啊？ 个几好似个几月前 添啊，系咪啊？阿 June 啊，阿 June 嘅时候喺六月打嚟啦，梗系系咪啊？我而家 系 而家 December 有冇听过啊？你 我记得以前听过嘅。 哦，以前咧佢嗰个节目就系同样嘅名称啦，叫做《一起走过黄昏》啊嘛，就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即系其实我哋香港电台有一二三四五啊嘛，系咪啊？咁啊，亦都有普通话台添啦，咁啊好多台选择嘅。咁啊，五台都好多呢啲唔同类型嘅节目嘅，咁啊，非常之好听嘅。咁啊，头先嘅歌咧就好耐噶啦，都咁突然间啊，今晚咧啊又谂起好多呢啲电台节目嘅主题曲，所以即系重温一下啦。 系啊，我都听过，我就觉得好好听。 系啊，啲歌词写得好。 但系我系唔知道个歌名嘅，我听过两三次。 系啦，总之系一起走过黄昏。刘德华嗰只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啊嘛，系嘛？咁啊，《的日子》里边就包括有黄昏喺度，都唔紧要嘅。即系呢啲歌咧，即系过咗去，但系咧，即系我自己就好中意有啲怀念一啲歌咧。如果好耐冇唱过，好耐冇人播过，好耐冇人听过咧， 系啊。 咁如果系一只好歌咧， 系 一只好有啲好嘅歌咧，就咁啊消失咗，咁啊嘥晒啦，系咪？咁所以即系，掹翻出嚟介绍一下。咁啊，唱下都几好嘅，自己都会唱。你今日咧，今日想听咩歌啊？ 我就你同我拣啦，因为其实我呢轮都好闷啊，因为俾我因为我而家住紧呢座咧，就系嗰个疫情系爆发得好紧要，我哋全部都要强制。 哎呀，强制要检查，咁你验咗未啊？咁验咗未啊？你？验咗啦，交咗樽未？交咗。 其实呢个礼拜都验咗两次啦，都系的，系啊。 我想问咧，即系要验啦， 要我自己就觉得应该我自己系冇事嘅，不过都 一定要验，一定要验啊，唔知噶嘛，系咪啊？咁 啊， 我想问咧，系咪要一验起码要两次或者甚至更多嘅？几耐验一次？ 我就而家就呢个礼拜就两次咯，因为一次就系心喉嗰只嘅， 一次就是鼻空那隻。 哦 ,ok。 咁就是啦。 穩陣啲啦穩陣啲啦。 係呀。 因为即你唔知㗎嘛咁即成栋大厦你有时就染咗潜伏咗可能屋企人即係会影响到㗎嘛。 是啊、 都是染啦，咁你又唔出得街啦，因为强制性大家都、 啊、 如果真系要，如果真系要出都得嘅， 即系 你俾翻个电话佢睇下，嗱，我已经系即系阴性嘅，咁就可以出街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唉，唔怕，因为就嚟可以出山噶啦，我哋，唉，我都好想啊，我都好想，咁啊唔紧要，咁我哋唱翻啲轻松抒情嘅歌吓，送俾你全栋大厦。全栋系咪成栋啊？成栋、 啊、 大厦都要 多 謝 多謝你、啊、 强制唔好系。 同埋我今日打嚟咧，我都想讲翻因为嚟紧咧一月三号咧就我同我个仔仔嘅同一日生日，但系咧就因为之前做东都冇得一齐庆祝， 哦啊、 可能三号都冇得一齐庆祝噶啦，不过。 Okay. 系咯，即系都希望话听翻只歌轻松下啦。 系啦，好啊，好啊，好啊。喂，唔紧要啊，因为咧，2020咧，我已经系就快过去啦。因为今日咧，你知唔知咧，就系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咧，2020最后一次嘅节目。 系啊，系啊。 咁下个礼拜已经系踏入咗2021噶啦。 下个礼拜系新历年 噶啦。咁所以咧，你而家呢个电话系最即系今个节目最后一个电话，即系今年2020最后一个电话，同埋点最后一只歌。等我揀一隻送俾你同埋全世界，好嘛？咁我而家希望揀呢隻歌咧，你收咗線先，然後咧就祝福大家。咁啊，記住咧，即係可以即係見到面，即係希望喂大家成棟大廈互實守望相助啊！大家小心啲，係嘛？ 好啊， 快啲、 啊、 快啲、 啊、 解封，咁啊 OK 啦。OK， 好啊， 多謝曬 阿青， 多謝曬你嘅電話，拜拜。 係，拜拜。 我諗下。既然突然间发觉是最后一首歌 ,2020 的最后一首歌就送给2020年和2020讲声 goodbye, 希望2021会更好。歌名就叫做 Kiss Me Goodbye, 哎送你一个飞吻啦。We choose it, win or lose it,Love is never quite the same. I love you, now I've lost you. Don't feel that you're not to blame. So kiss me goodbye, and I'll try not to cry all the tears in the world.Won't change your mind. There's someone new, and she's waiting for you. Soon your heart will be leaving me behind.Like a friend who just happens to call. For the last time, pretend you are min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I know nowI must go now, though my heart wants me to stay. That girl is your tomorrow. I belong to yesterday. So kiss me goodbye, and I'll try not to cry.Tears in the world won't change your mind. There's someone new, and she's waiting for you. Soon your heart will be leaving me behind. Then I go with a smile, like a friend who just happens to call. For the last time, pretend you are min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my darling. Kiss me goodbye. Kiss me goodbye， 同2020年讲 goodbye， 亦都同所有2020年唔开心嘅嘢、麻烦嘢，全部讲 goodbye， 唔好翻嚟。我哋将会好快就踏入2021年，希望大家明天会更好，明年更加好。以先领歌再重聚，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将来，甜蜜嘅美梦。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如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 明年见，Good night.